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授予在京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是市政府为表彰和奖励在北京建设和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荣誉称号。奖项由最初的一年评选一次调整为三年评选一次。自1999年设立以来，一共有来自30个国家的206位外籍人士先后获此殊荣。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的长城友谊奖颁奖座谈会在深秋的北京举办。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共同走进获奖者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魏德勇。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8年多前，他从荷兰 ING 集团来到北京工作，担任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分管零售业务。 他作为董事呢，履职非常勤勉，每一次董事会议，每一个议题都做大量的精心的准备。然后他作为一个分管零售业务的副行长呢，也非常尽职，做出的业绩也非常好。 作为荷兰 ING 集团派驻北京银行团队的一员，他积极发挥桥梁作用， 始终从双方合作的这个大局出发，从双方合作的这个长远利益出发，积极的推动双方的全面的合作。从中外资银行合作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典范。 作为外籍专家，不远万里从荷兰来到中国，他如何努力适应企业文化，为北京金融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对北京金融业的发展有怎样的思考和观察？来听记者陈磊对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魏德勇先生的专访。 魏行长您好，首先呢，恭喜您获得了北京市的长城友谊奖。那么对于这次获奖，您有哪些感言？您是怎么理解长城友谊奖这个奖项的？ Well,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d, 最初得知获此殊荣的时候，激动之余倍感荣幸。我甚至在想，为什么是我？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因为我深知这份荣誉意义重大。我知道大约有200人曾经获奖，其中只有10个人来自金融行业，所以我真的很荣幸。颁奖活动是在线上进行的，即便如此，活动也是意义非凡。陈吉宁市长和其他市领导都出席了活动。在发言之前，我向陈吉宁市长表达了获得这项荣誉的感激之情。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在北京银行工作了8年半，这份荣誉让我备受鼓舞。我将以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的身份继续为北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您的工作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在很多国家都工作过，不过要算起来呢，您在中国北京工作的时间最长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哈，让您选择来北京工作，加入了北京银行？又是什么吸引您一干就是8年多？ 我在9个国家工作生活过。我出生在加勒比海的阿鲁巴，在荷兰长大，在荷兰和美国读书，然后在荷兰开始了第一份工作。1997年我离开荷兰去了墨西哥和智利工作，之后又在日本东京、英国伦敦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工作。2013年我来到了北京。我记得当我听说有机会可以来北京，来北京银行工作，我就毫不犹豫地来了。其实在此之前，我就一直梦想能够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在经济发展与创新方面，中国是所有新兴市场当中的最佳典范。我认为很多新兴市场可以向中国学习发展经济和减贫方面的经验。此外，中国还有着非常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来到中国生活并从中学习。其实在这之前，我住在东京的时候也会到中国来旅行，但是旅游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所以当能来北京银行工作的机会到来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定要来，我愿意来这里工作生活。而且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妻子对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也非常感兴趣。我们都认为对我们的女儿来说，在中国生活和学习是很棒的机会。孩子们有了这样一段在中国的经历，履历会更丰富，与其他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相比，他们也会学到更多。 那么为什么来北京银行呢？北京银行过去20年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资产规模增长了100倍，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银行之一。所以加入北京银行是很有意义的决定。我一开始签了3年合同，后来又延长到了5年、8年，最近又延长到了10年。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里待1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很开心，这是我喜欢这里的最好证据。 那么2013年加入北京银行之后呢，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从 ING 荷兰国际集团到北京银行哈，在工作方式上有哪些不太一样？您是如何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的？ 我从2013年起在北京银行工作，担任主管零售的副行长。除此之外，我还担任董事。一开始到一个新的国家都是全新的体验。说实话，我花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但这个适应过程在我的预料之内，因为我已经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很多次。经历多了，就要学会不仅要花时间去适应一个国家的工作方式，还要适应特定的企业文化。北京银行规模很大，而且拥有非常强大的管理团队，在零售业务上也是如此。最初的几年，我花了些时间多听，不发表过多意见，而是非常仔细地去倾听，去调研各家银行各个部门，了解银行的战略，寻找我能为北京银行做贡献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一些领域，包括数字化转型、关注客户等等。2013年我刚到北京银行的时候，我们有1000万零售客户，零售对银行利润的贡献为 8%。 8年后的现在，我们的零售客户增加到了2600万，零售利润贡献达到 26%。 拥有强大的数字化战略推动零售业务发展，我们将零售转型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目标是到2025年零售利润贡献达到 50%。 我在银行里总是开玩笑说，不达到这一个目标，我是不会离开中国，离开北京银行的。尽管是开玩笑，但我对于这个目标的达成是认真的。我真心希望北京银行零售转型取得成功，真心希望零售业务能为北京银行的利润做更大贡献。如今在北京银行，我感觉如鱼得水，这是我的公司，我是北京银行人。我想大家也能感觉到我的态度，当我说我是北京银行人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北京银行的企业文化很好，我喜欢北京银行浓厚的企业文化，有完善的顶层设计，行里的每位员工都在积极为北京银行的发展做贡献，这已经不仅是行动，而且是行为习惯，所以我对北京银行的企业文化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感。在我看来，这是北京银行过去20年成功的一大原因。现在8年半过去了，北京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了我们的城市。中国现在就是我们的家，尤其对我的女儿们来说，他们刚来的时候年龄还很小，他们在中国长大，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家。 好的，那么在长城友谊奖颁奖的座谈交流会上，您演讲的主题呢是碳中和下北京的绿色金融发展。前段时间的北京金融街论坛以及近期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绿色金融都是关注热点。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市长威廉·拉塞尔就表示，中国在碳排放方面的承诺令人称赞。伦敦金融城也期待与中方相关机构继续保持牢固关系，共同推进绿色金融合作。那为什么在座谈会上您要特别分享绿色金融的内容？您认为这些年北京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呢？ 近期联合国相关报告显示，全球变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全世界要共同采取行动。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是个宏伟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我认为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开展强有力的合作，所以企业也要参与。每家企业都必须思考，作为企业如何为拯救这个世界做贡献。我认为像绿色社会转型，打造绿色经济，这一过程必然面临一些阵痛，也需要巨大的投入。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绿色转型也将为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创造机遇，许多创新将有望实现。虽然成本很高，但我认为中国的创新将推动这一目标。北京是我们的家，北京银行也在积极为北京市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为企业绿色发展、绿色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北京银行希望在绿色金融方面做领头羊。如果问我的贡献是什么，我会去找国际上绿色金融领域的最佳范例和实践。联合国有很多倡议，有一个叫负责任银行原则， 我与北京银行分享了这些经验做法，希望有助于开阔视野，从而在未来几年的绿色金融方面更加有所作为。对于中国，对于整个银行业和北京银行来说，绿色转型正当时。 嗯，的确。那么从您个人的感受来说呢，您怎么看北京这些年的绿色转型呢？ Yeah, so I'm a citizen of Beijing actually. So 我是北京的市民，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如何让城市更宜居，北京很多做法都值得世界各地来学习。作为普通市民，我还有一个感受，绿色转型也意味着需要为市民提供宜居的绿色环境。我注意到北京许多地方都在植树造林，不仅在北京城区内，市郊也有很多。我喜欢运动，我喜欢在我家小区附近绿荫环抱中跑步，我喜欢在户外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中运动。我家附近有很多植被，还有一条河。我的一般跑步是晚上绕着小区跑差不多6公里，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跑步路线。与8年前不一样的是，以前啊，有很多天我必须仔细挑选我能外出跑步的日子，但是如今没有污染了，我可以在一周的任何一天跑步，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户外真的很好，上周六我沿着家附近的一条河跑步，跑了12公里，沿途有美丽的公园，现在去那里跑步十分享受。所以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市政府正在下大力气建设绿色北京。我认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让北京的生活质量变得会更好，更多的绿色，更多的森林，更多的树木，有助于为北京市民打造一个更加绿色，更加宜居的环境。 在北京8年多，魏德勇先生为北京金融业的转型贡献力量。 他其实带来了国外的对于零售银行业务的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经验。经过他这么多年对于全国银行业以及北京银行的理解，他做了本地化的落地。 北京的日新月异也吸引着他为北京的变化积极发声。 能够体会到他已经把北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几年气候的变好啊，第一他是特别开心，第二他也在积极的替北京做宣传，也邀请他很多的朋友商业的合作伙伴到北京的投资，到中国的投资。 那么作为外籍金融专家，他见证了北京金融业的哪些发展？对于中外金融的合作，他又有怎样的期待呢？继续来听记者陈磊对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魏德勇先生的专访。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们继续来对话长城友谊奖的获得者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魏德勇先生。好的，魏行长，刚才呢我们重点说到了这个绿色转型哈，那其实除了绿色转型，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也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方向。北京呢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源头和开放的源头，也在努力的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么您怎么看北京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Chinese banks, they were able to grow very fast for a very long time. 中国的银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快速的发展，营业收入2位数增长，利润2位数增长。但是过去的8年，大型科技公司进入了金融市场，首先进入了支付系统，后来他们开始通过自己的网络提供消费贷款。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发现利润在缩水，于是各家银行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我想主题就是数字化。不久前要去处理银行业务还必须去网点，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的改变。所有银行现在都非常注重业务模式的数字化，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来应对利润下滑，也是为了达到客户的期望。因为客户越来越希望获得全面的数字体验，所以所有银行都在关注这一点，包括北京银行。我的大部分银行经验实际上是围绕着零售和数字化的。在英国的时候，我是 ING 英国直销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负责 ING 在英国的纯数字化银行。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背景来到北京银行，从第一天起，我的重点就是推动数字化战略。2015年，我们就推出了移动优先战略，意味着我们要把手机银行作为工作重点，作为零售战略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款非常好的手机银行 APP。现在的手机银行不仅用于处理业务，还用于销售。如果看现在的业务情况，目前已经有 72% 的零售客户是手机银行用户，而且每月都在增长。目标当然是 100% 或接近 100%，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另外 ,98% 的理财产品客户通过手机银行 APP 购买，对于基金来说几乎 100% 的通过手机银行购买。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通过手机银行 APP 处理业务，也做产品销售。我个人的目标是北京银行要有全国最好的手机银行 APP。我们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而且不仅仅是成为第一名，因为我相信如果一家银行能够提供最好的手机银行体验，那么最终您的客户将获得最佳的客户体验。所以最近我们有了新的工作重点，从以产品为中心的银行向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转型。我们正在积极激活那些非活跃客户，也就是睡眠客户，一旦客户活跃了，再把他们从基础客户升级为主要客户。什么是主要客户啊？是将北京银行视为其首选银行的客户，比如定期通过我们行收到工资，有至少另外两种我们的产品。他将北京银行作为首选银行，因为平均每个中国人可能会在五家不同的银行做业务，但他只将其中一家作为首选。为什么主要客户如此重要？比较国际最佳实践，你会发现主要客户对他们的银行更满意，也对这家银行更忠诚，这一点非常重要。 您刚才的重点提到了手机银行，那么手机银行也是这个银行智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在您看来，建设智能银行还要把握住哪些关键点呢？ In order to create true smart banking in Beijing， 为了在北京建好真正的智能银行，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行和市政府要通力合作。银行知道如何销售产品，拥有可用的数字技术，而市政府知道要给市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想北京市政府正在推进这些服务的数字化，以优化人们的体验。我看到了北京市政府与包括北京银行在内的银行机构正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医保卡是一个例子，交通出行也是一个例子。很多原来只能用卡或者必须线下办理的公共服务，现在都正通过数字化缓解线下排队的问题，也让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我认为这是北京市政府与银行合作很好的方式，是构建智能银行的很好的例子。 In my opinion, a very good example of how we are pursuing smart banking. 好的，我们再来说说您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那就是促进中外金融机构的合作。过去的16年时间里啊，北京银行与 ING 荷兰国际集团建立起了全面、深入和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那么，您在促进双方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您怎么看中外金融机构合作的未来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of Beijing and ING goes back. 北京银行和荷兰 ING 银行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 ING 认购了北京银行的股份，不仅仅是股份，双方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意味着两家银行决定在战略相关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其中主要是 ING 帮助北京银行成为更好的银行。2005年起 ING 就派出管理人员全职在北京银行工作，这也正是我在这里的原因。双方在风险管理、零售银行和公司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北京银行的团队也到 ING 调研学习，学习 ING 在数字银行、网点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最佳实践。两家银行在许多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合作，双方关系持续深化，近期双方将战略合作协议续签到了2026年。因此北京银行和 ING 一直是长期稳定成功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得到了中荷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荷兰前首相巴尔科嫩德曾称赞北京银行与 ING 银行的合作是中荷两国合作的最佳典范，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说法。 提到北京中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我们也关注到，就在上个月，北京印发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要初步形成国际交往活跃、国际化服务完善、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交往中心。那么，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北京现在是有800多家的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类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在这当中呢。外资金融机构和分支机构就有200多家。北京呢，也是全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城市，这些年也一直在致力于发展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那您怎么看北京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及未来的前景呢？ Well,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the full potential to become an important global financial hub in this world. And I see that. 我认为北京有充足的潜力发展成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过去的八年，我看到北京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还有中国企业落户到北京。同时，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业扩大开放。我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推动北京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关键。比如中国资管业开放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外国资管公司可以带来附加价值。因此许多外国资管公司，比如说像高盛、贝莱德、摩根大通和东方汇理，都已经进入到中国市场。其中一些公司更是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区总部。他们认为北京的基础设施很好，有良好的平台，可以在北京扎根落户。北京正在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搭建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就能真正被吸引来北京。不过在北京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北京正将自己定位为金融服务的创新中心。我认为啊，这非常有趣。每次我去海淀、去中关村，都感觉仿佛置身在美国的硅谷。那里有很大的生态系统，不仅有创新的企业，还有大学，有融资的渠道，还有那里的公司所需的一切法律支持。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坐落在那里，这些大型科技创新公司可以吸引那些想来北京落户的小公司。我观察北京正在努力把海淀、把中关村打造成中国的硅谷。我认为北京市的举措是切实有力的，加上这样强有力的团队，北京不仅会成功吸引更多的金融服务公司来北京，而且会树立起金融服务创新中心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所有这些因素正在结合起来，共同打造生态系统。我认为这将是北京未来发展的多元化基础。 您刚刚提到了北交所的开始，您怎么看北交所肩负的使命？ 北交所的开业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它特别关注新企业、初创企业、创新企业。它将为北京现有的生态体系增添力量。这从整体来讲，增加了北京作为创新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的吸引力。所以，我认为北交所能为北京的生态体系添砖加瓦，将更加吸引创新型金融服务企业来到北京。 八年多来，魏德勇先生对北京的经济发展、人文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北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咱们很缺口罩的嘛，魏行长也是多方的协调资源，短短的几天时间吧，就从荷兰采购了180万只医用口罩，用专机运到了北京。就对于当时的那个就是那种困难的局面，那180万只口罩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 他对北京的热爱与日俱增，也影响着周围的同事。 有一年的运动会呢，他就带着他女儿一起来参加了我们北京银行的运动会，然后他跟女儿一起驰骋在赛道上，我们也很感动，他能把北京银行当成家。 牛年有一个新年的团拜会嘛，他就很幽默的说，我到中国已经八年了，然后呢，他说他还有一个小愿望，他也知道中国是12生肖的一个经历一轮嘛，所以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够在中国再工作4年，他能够把这12个生肖都能够体会一遍啊。这样的话也是他说他是人生最大的在海外的这么一个财富吧。 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籍银行家，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北京对他的吸引力这么大？他与北京的故事还将如何延续呢？继续来听记者陈磊对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魏德勇先生的专访。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对话的是长城友谊奖的获得者魏德勇先生。魏先生，您的主要工作时间呢是在北京银行大厦， 那么北京的金融街是不是您在北京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Yeah, 我最熟悉的两个地方是我住的大院还有金融街，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北京银行总行大厦里度过。如果我离开大厦，通常就会去北京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去北京银行的业务机构调研，拜访那里的同事。 那么除了工作的这个大厦之外哈，在金融街您最常去哪里？ 我喜欢在午餐时间做一件事，大概每周会去金融街一家不大的餐厅，那里的主厨是一位意大利厨师，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摘星米其林。我喜欢去那里用餐，他们家的菜品和服务都非常棒。我在那儿利用午餐时间约见各行各业的商业伙伴，他们有一些是从事其他行业但是很了解中国，同他们交流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北京和中国，所以对我来说午餐时间是我的充电时间，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这个国家，同时享受美食放松心情。过去八年我一直在金融街，我想如果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餐厅的数量。我觉得八年前好餐厅不多，但是现在有很多好餐厅，中餐西餐都有，两者结合得很好，所以现在走出去找一家好餐馆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说到这个餐厅哈，说到吃的，我们来说说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说说您的中文名字吧，魏德勇。魏这个姓呢，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德是美德的德，勇是勇敢的勇，名字真的很中国。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哈，您的中国名字的由来？ 我的中文名字魏德勇和我的本名发音接近。八年前我刚刚入职北京银行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名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们北京银行的行长杨书建行长给我取的名字。我知道魏德勇这个中国名字代表了美好的品质，有积极的感觉。 那么您喜欢这个中国名字吗？您周围的人呢，他们喜欢这个名字吗？ Yes, I like the name. 是的，我喜欢这个名字，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名字。我很感谢杨行长八年半前给我取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名字。在北京银行大家通常叫我魏德勇，特别是在正式的会议中，我的名片上印的也是魏德勇。我可以认出这几个汉字，我知道这个名字蕴含着非常积极的含义，所以我感到非常自豪。 好，说完中国名字，我们来说说饮食，说说吃的。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小吃？ 实话实说，我不是个吃货。对我来说，去餐厅吃饭，我更关心就餐体验、服务、环境和氛围。不过对我而言，北京最好的餐馆都是隐藏在胡同里的，那种需要借助导航才能找到的小餐馆。我能举出来的最好的范例是那些只有一到四张桌子的小餐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体验是最好的。 所以您特别喜欢北京的胡同是吗？ 我认为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北京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喜欢北京仍然保留了老城与新城的融合。我们全家都喜欢在北京四处走走，走进胡同，探索胡同，因为在某个转角经常会有新的惊喜在等待着，或者是一家不同的商店，或者是一家独特的餐馆，或者是新的茶馆、咖啡馆。 是的，确实是很有意思。那您特别喜欢去北京的哪些胡同呢？ 我想应该请我太太坐在这里，她知道所有的地名，我只知道大概的位置，我通常都是跟着她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不要问我地名，也不要问我餐馆的名字，我就是跟着我太太一起。我记得其中一家意大利的餐厅，这位意大利人娶了位中国太太，餐厅开在一个小胡同里，很有特色。 那么胡同为什么对您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我有朋友生活在胡同里，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我住在一个小区里，只是因为这个小区离我女儿们的学校很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住在胡同里。我很羡慕住在胡同里的朋友，他们有的在胡同买了房，有的在胡同租房，我羡慕他们，因为那些房子很漂亮，而且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外国人以往习惯的生活方式。可惜啊，我必须住在学校附近，我想住在胡同里是可以丰富在北京的生活体验的。 好的，那除了逛胡同，您在北京还有哪些特别喜欢的活动？ 我还想谈谈我在北京最喜欢的两项活动。北京的特色首先是长城，我和家人喜欢去长城徒步10公里、20公里， 我们特别喜欢夏天和冬天去爬长城，每次徒步都感觉很特别。我们全家也都是滑雪爱好者，崇礼是我们最喜欢的雪场。我喜欢周末去崇礼滑雪，我认为这些让北京变得非常特别。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不能再提供良好的城市生活的同时，附近还有长城，还能滑雪，但是北京可以。 那如果说您的外国朋友们来到北京，您一定会带他们在北京的哪些地方去逛一逛？ 北京有很多活动可以安排，我一般会带我的朋友们去北京特色的景点，像天坛、故宫，每次一定会带他们去胡同，以及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餐馆，餐馆越小越好，越有本地特色越好。我还会带他们在城市里骑自行车，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这样特别的地方，当然也会在长城待上一两天，风景总是很美。上次我姐姐来北京待了一两个星期，每天我都在她的行程上安排心想。 北京的风景非常的美，那您觉得北京还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宜居的？ 北京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北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我有三个女儿，她们自己出门，自己回家，我知道她们都很安全，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北京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北京是座大城市，但是你的孩子在这个城市里出行都很安全。我觉得安全很好。还有中国人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的快递外卖体系是多么的完善。我的太太现在会在网上购物，什么都会网购，包括在网上买菜送到家里。不论点了什么样大大小小的商品，不到一个小时就能送到家中。快递外卖的电动车可以将货物送到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我想要的任何东西，从小到大，餐食、牛奶，任何东西都可以送达。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可以有如此精密的方式把物品送到家中，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哪怕是周六周日晚上也都可以派送。如果有一天我们全家都要离开中国回到家乡，外卖快递那将是我们最怀念的事情之一。 点外卖呢要用到 APP， 那您的手机里也装了 APP 吗？ Yeah, I have all the apps I need. I'm a big fan of WeChat, the best app in the world, in my opinion. 是的，我装了一些我需要的应用软件。我很喜欢用微信。等有一天离开中国不用微信了，我会很不适应的。我还有一个全英文版的打车软件，一个英文版的购物 APP。有了这三款应用软件，对外国人来说，我就能很轻松的在中国生活了。北京变得更国际化了吗？当然，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住在这里变得容易许多。但是我认为北京保留自己特色很重要，生活在个性鲜明的城市对外国人来说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外国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方便，这些应用软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北京有各式各样的好餐厅、好公园，因为外国人非常喜欢锻炼健身。8年前，我记得我出国出差的时候，有时候我会随身带着一些在中国买不到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现在想买的任何东西在中国都能买到，没有什么我想念的祖国的东西是这里没有的。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些小细节让北京变得更有居住吸引力了。我来这里才8年，当我和这里生活20年、30年、40年的朋友交谈时，他们认为北京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Beijing much more attractive for foreigners to live. 刚刚你也介绍了您和北京银行的合同时间呢再次延长了哈，所以也想问问您，你有没有想过您会在北京继续生活多久？您希望和北京的缘分怎么样来持续下去呢？ I have just renewed. 我刚刚第三次续签了我的劳动合同，这是我能出具的我喜欢北京的最佳证明了。我前面说过，我向北京银行保证，在零售利润贡献占比达 50% 之前，我是不会离开北京银行，所以这需要几年的时间。哈哈，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说实话，我真的希望我能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更久。我觉得北京银行就是我的家。我有三个女儿，一个刚刚在北京高中毕业，现在在欧洲学习。我还有两个女儿，她们还在中国上学。她们十分热爱在北京的学校生活，她们从小在这里长大，北京就是她们的家。她们中文说得很好，她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在北京完成高中学业。北京是我的家， 我认识很多和我一样把北京视作家乡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理由在北京待得更久。与此同时，我认为对我来说，我在北京期间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最佳的方式是以北京银行的执行董事和副行长的身份推动银行业务的数字化，发展零售业务，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仅仅银行产品的发展，还包括推动北京发展，给北京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作为一家银行，有责任让北京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而作为零售业务的负责人，这是我为北京人民生活更便捷做出贡献的最好方式。 I think I can, that's the best way for me to contribute to the people in, and the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